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者，阿们。感谢天父俾我哋今晚机会能够静听你嘅圣言，求你藉着你嘅圣言能够开导我哋，能够带领我哋跟随你前进，喺呢个圣周日，喺呢个四十日嘅四旬节入边，继续能够行你想我哋行嘅道路，去默想你嘅苦路，同埋咧可以增长自己自身嘅机会。以上所求因主耶稣之名，阿门。 好，今晚咧，我哋去讲24章，24、25章系有关末世嘅言论，最后有关即系天国啊，天国嘅满全啊，天国满全，最后尾嘅天国点嘅咧？咁啊，24、25章，咁24章咧，其实主要系一件事，即系讲事件，事件就系末世嘅事件，基督最尾再来临嘅事件。咁而唔系讲咧，就系话啊，几时会世界末日？耶稣基督几时会再嚟，就完全唔会讲个时间上嘅问题。咁有关呢个末世嘅言论咧，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等候人子来临嘅时候咧，应该有嘅所谓警惕，时时都要警醒。咁耶稣提醒门徒咧要注意嘅，就系未来对佢哋嗰种诱惑。所以未来对佢哋诱惑咧，就系因为耶稣基督死亡复活升天之后离开呢个门徒团体咧，咁呢个教初嚟嘅即系初成立嘅一个咁年轻嘅教会咧，嗰啲门徒渐渐咧，便会咁就遇到呢啲诱惑咧，就系咩？会越嚟越松懈，会越嚟越觉得即系喺个信仰生活里边，可能觉得有啲烦厌啊，甚至。咁即系几时真正耶稣基督再次嚟临咧？时间耐咗咧，就唔想将福音生活出嚟。好似我哋即系新领洗嘅时候咧，个个都好热心嘅，心火好盛。但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又渐渐咧就淡落嚟。即系呢、這个即系今日嘅我哋嘅生活咧，正可以话叫我哋容易了解到咧，当时耶稣讲呢样嘢，即系提醒啲门徒咧吓、要避免呢样嘢咧。即系变咗好麻木啊！所谓信仰咧，变成唔系信仰，所以要警醒，要意识到咧，今世嘅结束喺当时嚟讲话，随时都嚟到。今世嘅结束咧，佢唔系话今次终结啊，终结就系好似一了百了。佢今世嘅结束，但系咧变成一个转变啦吓、所以唔系一个终点啦吓、或者话佢只系呢个世界嘅一个。点，但系咧唔系一个终结，完全冇咗，因为仲有一个永恒嗰、那个生命嘅开始。最后咩咧？最后去到呢、那个终所谓终点嘅嗰、那个终点嘅时候咧，系一个大审判，就是25章所讲嘅。佢大审判嘅时候，呢、这个君王呢、这个天主吓、耶稣基督君王咧，会将忠实嘅人同埋唔忠实嘅人咧分开。咁所以咧，佢喺呢度咧提醒。門徒要兩樣嘢，兩個誘惑啦，一個就係、是，仲有好多時間，因為耶穌幾時嚟咧，就仲有好長嘅日子咧。第二個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信咗主咯，既然好似有啲人所講嘅，因信成義，咁我哋信啦，咁審判濕碎啦，係嘛？耶穌所講嘅好冇乜緊要咧，所以咧變咗咧，對呢個信仰生活咧就唔得認真。咁喺24章里面呢，正话提过呢，其实係主要讲即係呢个末世嘅问题呢。咁耶稣呢就即係喺呢度利用啲唔同嘅环境呢，就教训嘅门徒提醒门徒。咁耶稣喺呢个门徒呢就问咗耶稣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係问乜嘢时候要发生呢件事，呢、這个所谓末世嘅来临。有咩时间人子即耶稣基督会再次来临？第三个呢就是究竟有啲咩先兆嘅？佢嘅来临同埋呢个世界末日嘅时候有啲咩先兆？几时咧？同埋个先兆乜嘢？咁呢个咧，系门徒咧要问耶稣嘅嘢，咁耶稣咧都喺后边咧教训提醒佢哋。咁我哋咧就读一读先吓，读第一节去到。22节呢，咁啊，阿迪奇帮佢。 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 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這裡決沒有一塊決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他在橄欖山上坐着的時候，門徒前來私下對他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要發生這些事，又什麼是你來臨和時代窮盡的先兆。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欺騙你們，因為將有許多人假冒我的名字來說，我就是麥西亞，他們要欺騙許多人。你們要聽到戰爭和戰爭的風聲，小心不要驚慌，因為這是必須發生的，但還不是結局。因為民族要起來攻擊民族，國家要起來攻擊國家，並且到處要有饑荒、瘟疫和地震，但是這一切只是痛苦的開始。那時人要交付你們去受刑，要殺害你們，你們為了我的名字要為各民族所憎恨。那時必有許多人要跌倒，互相出賣，互相仇恨，許多假先知要起來欺騙許多人。因為罪惡的增加，許多人的愛情必要冷淡，唯獨堅持到底的才可得救。天國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講，給萬民作證，然後結局才會到來。所以幾時你們見到達尼爾所說的招致荒涼的可憎之物已立於聖地，讀者應明白，那時在猶太的該逃往山中，在屋頂上的不要下來，從自己的屋裏取什麼東西，在田野裏的也不要回來取他的外衣。在那些日子內，懷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禍的。你們當祈禱，不要叫你們的逃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是從宇宙開始直到如今從未有過的，將來也不會再有。並且那些時日如不縮短，凡有血肉的都不會得救，但為了那些被選的，那些時日必將縮短。 將我頭先咧就上一章咧，耶穌咧就去咗聖殿，所以咪啲人話誒，啲法利賽人話你有咩嘅權利教訓人啊？咁即係然後咧就後來耶穌就喺書上嚟咧見到耶路撒冷呢個聖城啦，咁就所以佢呢度第一節就話由聖殿裏邊出嚟啦。咁門徒即係出嚟之後就睇翻成個聖城，咁啊指俾佢睇，梗係即係又講下呢個咁宏偉啊歷史啊各方面。不過耶穌就話俾佢聽啊，你哋唔係睇見呢一切咩？不過話俾你聽，將來唔會有一個石頭喺另一個石頭之上而被拆毀嘅。呢個係耶穌預言聖殿嘅毀滅啊，聖殿嘅毀滅。咁大家都知咧，聖殿毀滅就係原羅馬人。即係要因為猶太人起嚟反抗啊羅馬嘅統治，咁而羅馬人咧就毀滅咗呢個聖殿。咁我哋要諗翻一樣嘢咧，咁我哋要容易啲明白呢個廿四章所講嘅嘢。第一就係我哋肯定一樣嘢，就係耶穌冇意將耶路撒冷嘅毀滅同埋世界末日嗰啲咁嘅徵象咧嚇，所謂先兆咧，分開嚟啊！呢、這個就係世界末日嘅先兆，呢、這個咧就係羅馬毀滅、羅馬城、耶路撒冷毀滅嘅一個徵先兆，即係佢冇講呢樣嘢。所以有時咧，我哋睇落去都唔容易明白，究竟佢想講邊樣嘢咧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要諗翻，就係馬頭寫福音嘅時候咧，嗱其實。羅馬城已經即係唔係羅馬城呢、這個，而係耶路撒冷咧已經被毀滅。所以喺嗰個時候咧，即係究竟馬竇啊寫呢啲咁嘅説話，係咪已經隱含咗 即係講呢件事件咧，嚟到話俾啲初期教會嘅信徒聽咧，咁即係我哋要喺呢個環境裏邊咧去領會。 呢個係六十年代嘅時候喎。 七十年嘅。 七十年嘅時候。 啊，等於。 沙打嘅時候。 嗯，唔係喎，麥沙特，麥沙特出山頂上嗰個咁，係嗰個時間咧。 哦，係之前啊，唔係呢啲嘅時候。 係咯，麥沙特係喺耶穌之前啊嘛，啊。啊，咁佢講麥沙特知唔知講咩？ 唔知啊， 唔知啊。 正常問。我睇得興多嘅。 嗰個時間你咪睇個幻燈咧，話我哋上去以色列。朝聖嘅時候咧，我去過一個堡壘嘅，喺山頂上高咧。嗰、那個山頂上高咧，就係、是、當時嘅猶太人咧，佢、 哦、 會即係保護自己唔被滅族啊，所以咪成好多人上咗個山頂啊嗰度。咁但而家咧，咁而家咧就係、是、呢個羅馬兵士咧，要即係毀滅呢個聖城啦。聖城咧就喺即係耶路撒冷啦，啊耶路撒冷係較為大嘅地方，而城咧就一個嘅範疇啦。咁點解佢呢度提及咧一樣嘢咧？就係佢話寫啲提醒話啊，你哋要小心，要謹慎，免得有人欺騙你哋。因為咧有好多人冒我嘅名字，我就莫識啊。你哋咧要啊，佢哋要欺騙好多人。我哋即係另外要留意一樣嘢咩咧？因為麥西亞呢個概念咧，喺我哋而家咧，我哋知道乜東東。但係以猶太人當時嘅觀念咧，麥西亞點噶？佢哋嘅觀念可能就係復興佢個王國啊嘛，帶領佢嘅曲人曲啊天主子民啊嚟到反抗外邦人嘅統治。喺呢度講咪即係反對羅馬人統治啦，使佢哋嘅國民嘅復興嘛。所以中途曾經問耶穌：，究竟以色列幾時復興啊？啊，咁亦都喺耶穌年代咪又有一個即係同耶穌受審啊，巴拉巴，咁佢就係因為暴亂要即係要想殺死起嚟反抗羅馬人，帶咗啲人嚟到反抗啊。咁即係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咧。攞不攞就係會有啲咁嘅現象，咁但係耶穌咧就話俾啲人咧，你要小心，唔好亂咁信啊！點解啊？因為麥西亞嚟啦，嚟咩啊？帶領我哋推翻羅馬。咁當然啦，對呢個被受選嘅咩？唔該，被選首先被揀選嘅猶太人嚟講咧，佢梗係希望自己能夠。即係回復翻以前嘅光彩，唔會受到人嘅統治。咁而家喎，佢嘅觀念就係、是，哈西亞嚟到帶領佢哋去推翻羅馬統治。咁啊，即係最合自己嘅諗法。 民族大驚慌。 係啦，咁所以咧，耶穌就話俾你聽，你哋要小心啊，唔好相信啊，因為咁咧係佢哋其實係咩啊？以麥西亞嘅名義咧嚟到號召你哋對人哋推翻羅馬。嘅統治，咁呢種咧其實係唔啱嘅，即係唔好信呢樣嘢嚇。咁、所以咧，你哋要聽到好多戰爭啊，要戰爭風聲啊，唔好驚。嗱呢件事冇錯係要發生，不過唔係結果。啊，你嘅即係身為天主子民咧，唔會完全滅絕。咁呢件事佢發生咧，就係因為佢哋一路都係可以話動盪不安喺嗰個羅馬統治之下。所以咧，耶穌漸漸咧，嗱喺呢度講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究竟耶穌係講將來，因為講羅馬嘅耶路撒冷嘅毀滅咧，真係太唔係咁清楚嘅，我哋唔敢肯定嚇。其實聖經家都冇話只話俾我哋聽咧，邊一啲先兆，邊一啲章節咧係話某一樣嘢。咁佢大書長就係話民族要起嚟攻擊民族啊，國家要起嚟攻擊國家啊，有饑荒啊、地震等等。但係呢啲係世界窮盡嘅先兆，唔係世界窮盡嘅先兆，只係咩嘢咧？係話呢啲世界裏面嘅物質係可以扭壞嘅一個明確嘅指示。呢啲咁嘅嘢係會毀滅嘅，縱使耶路撒冷城啊係作為天主嘅。一個天主子民嘅朝拜嘅地方嚇，耶路撒冷城都可以被毀滅嘅。咁呢種咁嘅先兆咧，可以話俾門徒聽到，知道咧就係話 你哋更加要警醒啊！即系我哋系其实咧系需要即系天主嘅照顾嘅。其实我哋能够做啲咩咧？吓、啊，咁仲有咧就话诶、要警醒点咧？因为人哋要你哋去受刑，要迫害你哋吓、啊，门徒受到迫害啦。咁啊，你哋为咗个名字咧，有民族上所憎恨，甚至咧就喺里边啊吓。有好多人咧会跌倒啦，互相出卖，互相仇恨。有好多假先知出嚟咧，欺骗好多人。呢、这个假先知就系利用各种方式，就算喺基督信仰团体里边，好可能都会出现假先知。佢点咧？佢就尽量避免同呢个社会同呢、这个即系所谓外邦嘅，譬如同当时嘅罗马人啦、啊、領導層啦、啊，或者係其他啲外邦人啦、啊、嚇，嚟到盡量同佢哋和洽相處，以到所謂適應呢個世界嘅需要。啊，佢哋就將咩將耶穌基督嘅要求咧減輕佢。啊，呢啲咁嘅意義咧，其實對今日嚟講都係有我哋同樣有啲。我哋會話：你唔好要求咁高啊！要求高咧，啲人都唔會嚟教會噶啦，都唔會信噶啦。所以算啦，總之肯嚟算啦，即係乜都冇乜所謂啦，係咁意啦嚇。總之佢哋接受算啦。咁其實係咩咧？其實就係可以話，好似先所講嘅假先知一樣，為咗適應同呢個世界嚇呢、啊這個俗世嘅世界，所謂能夠融合相處咧，唔好理基督嘅教訓、基督嘅要求咁多。但係基督要求唔係咁啊，而係仍然咧就話堅持到底嘅。即係耶穌基督教訓咧，有啲嘢係冇我哋唔可以咁做，就唔可以咁做，堅持到底，佢先至可以得救。所以其實係可以話基督嘅教訓咧，同呢個世界咧好多次真係對立。咁個天佢咧就當時嘅信友啦嚇，當然咧就都有一個即係安慰啊，安慰咩咧？天國嘅福音必須喺全世界宣講，為萬民作證，然後先至結果先嚟到。咁無論如何，佢哋當時對呢個世界嘅所謂世界認識幾多咧？唔知道。但係無論如何，佢哋會整個即係話中東咧，喺佢哋嘅世界觀裏面，可能就係整個中東嘅世界一個世界咧。但係喺當時嚟講，基督嘅福音仍然係好多地方未有機會接納嘅，即係未有機會聽到嘅。所以咧，佢哋仍然都覺得啊，仲有好多時間可以慢慢嚟